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更，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潮流梦工厂。各位，全新的一个周一好啊！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又开始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一周的又开始了，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啊，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旅行计划。 嗯， 那可以说呢，7月份是一个节点。 对， 因为呢，我们就会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一个全新的主题的旅行过程，啊，给您一种新旅行的方法。 耀月新旅行 是 不是很洋气？ 嗯， 因为在我们6月26号台庆那一天之前的宣传片花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为大家提供了精彩的大礼。 嗯， 一等奖就是由耀月新旅行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哈， 免费当然拿走了。当然是谁我还不知道， 反正不是我也不是你。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关心他在到底是谁。 对， 是吧？ 你还因为你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看来是 好好的。 但是呢，要非常感谢耀月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大奖。 没错， 希望以后陆陆续续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出游机会，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好消息了。 嗯， 本节目呢是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发现旅行的意义，与美国国家地理认证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获取旅行以外的灵感与智慧，在最短的时间体验最长的人生啊，最长的人生。邀月邀约新旅行，关注屏幕下方的微信二维码，回复 FM98.2 就送精美的护照夹，这也算是礼品了啊。 是的，是的。那么看到我们的二维码已经呈现出来了哈，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到来自于邀月的相关嘉宾，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一会儿他们要带给我们去怎样去行走一下北京的有4家特别有意思的华美的酒店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想扫到二维码的方式，第一步你要先找到我们， 嗯， 对吧？ 嗯， 所以怎么看到我们的方式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 嗯， 您看我们现在屏幕的这应该是右下角吧，就应该会出现我们的二维码。哎，您扫进来并不是参加抽奖，扫进来只要回复 FM98.2 就可以获得精美的护照加一份了。 是的，是的，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是现在赶紧来了，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这样的一个资讯单元，看一看这一周当中我们会有哪些相关的旅行资讯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嗯，而且还会有刚刚出炉的视频啊，一会儿 还是热乎的哦。 没错没错，来先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 潮流方向标。今天我们的第一条资讯内容呢，还是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因为呢，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两张。斯科蒂斯莱，哇，太阳马戏团太厉害了啊！那他会在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的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团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这个舞台作品哈，沉浸式的一种多媒体的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他的阿凡达世界。我们走入一下这潘多拉星球怎么样？ 其实提到这个太阳马戏团，以前要想看这场大秀最近也要去澳门，对吧？ 对，而且之前的话，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有一个大棚子，那个大棚子是一些个集合性的片段，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完整， 不是全剧。 对，所以说你想要看全剧的话，要么就最近的去澳门，要么您奔拉斯维加斯看大秀哈。 对对。 当然这回的话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能够来到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 家门口。 哎，对，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看整剧啊。那我们在看完了整剧之后的话呢，还要来关注另外一个情况，也就是在这个我们周末啊，本周末7月6号到8号，用音乐玩起来，激情的夏日该怎么点燃呢？本周末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到你全新的一种音乐体验了。我们会有百余种的顶级乐器品牌等你来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包括我也会去到现场跟朋友们来分享。在7月7号的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时间， 好早，有点替你担心。 我们要把朋友们在睡梦中叫醒，用电音叫醒大家。对，我们会请到电音大咖坐镇，跟朋友们现场演示一些关于电音的事情。包括您可以通过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听懂这些舞曲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种展览是不是对于专业喜欢音乐的发烧友来说也是个采购的好机会？ 太对了，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去年一回会发现那当时现场是乌泱乌泱都是人啊。今年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早就期待已久了，所以说呢，这个乐坛的前辈们也会跟朋友们进行这些近距离的交谈。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不停。详情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叫做乐动北京啊，乐就是音乐的乐，乐动北京就可以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来关注一下另外我们的福利内容。那么今天依然是在这个世界杯期间，赛程过半了啊。 对， 但是很多人 后面没几场可以看了， 这个在 有也不想看了， 就说哎呀，你看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一半的时间了，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个夜宵好像就快结束了呢？并没有。 你就白天可以参加小航在音乐展的活动，对吧？生活展之后你说有点饿，逛累了， 晚上呢先去看这个加拿 大太阳马戏团的这个大秀。 在小航的带动下，我已经点了很多次了。 对对对，我也是天天来一单啊。 看我们俩越来越圆， 越来越胖啊，我们俩都是，是吧？哎，那当然今天我们的福利还是小龙虾哈。 对， 这个炎炎夏日，足球跟小龙虾毕竟是绝配。那么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我们还有13天的时间哈。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的话呢，我们每日优先24小时为您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均可配送。 好消息， 期待各位赶紧去点一点单哈。 但是呢，前提就是您必须参加我们的互动交流，所以刚才说了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关注之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别忘了这个聊天室开放了。我们今天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旅游线路的话题，如果您想加入会有疑问，随时希望您摔问题过来。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场有专业的来宾会为大家解答。 哎，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消息马上就要跟朋友们再来送出了，这是刚刚我们苗山啊在今天下午刚刚采制回来的一条视频内容，也是来自于荷兰国家旅游促进会议促进局，在荷兰大使官邸发布了一系列以亲子文艺新荷兰为焦点的夏季推广活动。今年他们荷兰这个玩法叫做带娃出行首选荷兰， 而且这一次 直接打出来就是六娃好去处，越来越接地气的口号。 哎呀，所以说呢，到底应该怎么能够去玩转一下荷兰？今天呢，我们有一组这个视频要给朋友们去呈现一下。 其实这个缘起于年初的时候，其实小航还在现场主持了活动 啊，对， 因为荷兰旅游局呢特别聘请了演员海清作为他们的旅游推广大使， 嗯， 然后推广旅游资源。因为为什么当时他们选海清的原因也是他是一个国民媳妇儿的形象， 而他当时还没有去过荷兰 啊，当时没去过， 所以刚好呢去借这个机会也去体验一把怎么能够带娃出行，首选荷兰。 对 啊， 然后呢他在被授予这个推广大使的称号之后，他就有机会真正的踏上这片土地， 是 用自己的眼睛感受或用心灵去感受这一片非常美丽的，来这应该说艺术之乡吧。 太对了，连机场里边都是博物馆一样的感觉。 对，他这次也是很有感悟，所以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主要就是来为大家展示他到底在荷兰本国感受到了哪种美丽的或者是艺术方面的气息，让我们随着他的脚步去探寻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你一说到荷兰两个字，我首先想到就是郁金香。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些好奇，因为我知道荷兰博物馆多，他需要住在里面，慢慢的、慢慢的去看这些博物馆。其实我对画并不是很了解，但呢，我恰巧比较喜欢荷兰画派的画。我特别喜欢他的眼睛。我老说梵高是外星人，他眼睛里面看到和他想表达的世界和我们好像平时看到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让你眼睛里面能开花，能看到星星，能看到月亮。博物馆让我还有很惊讶，就是他们对于孩子的文化的教育，他很多博物馆是专门针对儿童的。自行车王国，到处你都能看到骑自行车。罗曼的博物馆真的颠覆了我的想象，颠覆了我对汽车的以前的认知。他把这个汽车文化非常细腻地告诉你了。哦，我觉得能把历史和文化都结合得这么好的，这个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荷兰是个非常有品味的国家，它安静，但是又不失闪光。我在非洲看钻石的时候，他们说大部分都运到了荷兰。我是海清，我是荷兰旅游形象大使，在这里，在荷兰推荐美丽的荷兰给你们。 怎么样？怎么样？ 眼神里吧，就感觉沉着多了， 对， 比年初的时候。 而且的话，作为一个这个邻家女孩来讲哈，就特别适合于海清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但她在这样的一个小片当中，可以说她自己也是在，并不是在演绎了，而是说自己在用自己的一种在荷兰的体验去感受了一把，然后带着我们真心是在那儿玩了一小圈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算是见证了她了解荷兰的过程， 真是真是。 从最开始是不了解， 不了解的，没听说过关于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博物馆啊，怎么玩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他内心是很期待想去看看的。直到现在呢，有机会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然后内心去感受，你会发现他刚才视频里的眼神，他真的是被这个美丽的地方 所 震撼的。 对。 对， 包括刚刚视频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相关这个像是库肯霍夫郁金香花园啊， 对， 还有像是这个微缩城啊、嗯、啊，都是一些当地比较有地标性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景点。 对，其实我觉得荷兰这么多年吧、嗯、提出了很多这个旅游的口号了，因为也比较适合，比如说很多年前我记得他们的骑行，对吧， 海平面下的骑行， 对，海平面下的骑行，然后去荷兰去骑自行车感受、嗯、然后呢这个世界的美好。后来呢我们又知道荷兰是有很多艺术品的这个诞生地， 对对对， 很多美术大家都是荷兰人。 我们之前也还在这儿，当时跟这个荷兰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一块儿现场学会了什么叫做伦勃朗光， 对、 啊、 对， 各种我们会摄影， 对， 也会这个各种败家买器材， 加上之后呢我们又知道荷兰是一个就是花的世界、 嗯、 花的海洋， 没错， 郁金香呢就是荷兰的国花了吧、 哎、 算是各种各样的品种各种颜色，然后呢争奇斗艳的，所以去荷兰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很多面可以去感受。 而且呢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来讲，给到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橙色， 橙色， 它的颜色就是橙色、 啊、 你看我们的 logo 当中就会有橙色的元素在这里。对， 杨局长，看我们有荷兰的元素。 好的，好的，我们不要在节目里边邀功了哈，我们只是要提要求才行。下次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更加完美的荷兰之行， 对， 也许能够跟着我们的耀月一块儿啊，感受一把荷兰新旅行。 没错、嗯，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跟着我们节目的脚步，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值得去探索。 嗯嗯，慢慢来，别着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了哈。这资讯内容呢，其实咱们来简单解说哈。既然是暑期呢就要到了，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准备要预定一下暑期的旅行计划了，包括酒店啊机票啊开始要订了，但是要注意一下、嗯、有国内游的十大旅行热门目的地、 哦、 暑期上线啊，这个十个地儿看你是否已经有准备要去了呢。我觉得呀，要么是去这十个好地儿，要么的话呢就避开这十个好地儿。 加糖呢， 这那怎么都行，反正这话人肯定少不了 哦。就是说如果出于美景的考虑、嗯、要不然您就直接奔这几个地儿， 贵也得去， 对，要不然您干脆说我就离它远远的，因为这一定是集中大家会扎堆去的地方。 没错，但是你看啊，躲开这村也躲不开那一店儿。那现在刚刚过完，之前过完端午节了啊，眼前马上就要到的是什么呀，这个七八月份的暑期、 哦、 对吧， 对， 暑期之后回来就是中秋国庆，你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老板， 对对， 我需要很多的假期。 哎呀，我觉得你可以清明节的时候。哎呀，这个三天也不够歇的呀，是吧？来，咱们先看这十个旅游目的地吧，啊，哪儿热门哈、啊？分别是三亚、丽江、桂林、厦门、北京、大理、银川、珠海、成都、呼伦贝尔。那其中呢，像是三亚、厦门、珠海等海滨城市备受青睐。那此外呢，像是丽江、成都、银川等等这个西南西北地区呢，是成为了避暑胜地，也成为人们的一个偏爱避暑的选择，特别的好哈、啊。 这几个地儿你都去过吗？ 我呀。我就去过三亚啊，去过咱北京啊，去过成都，呼伦贝尔还真没去过。其他像什么银川啊，这个丽江啊，厦门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但是很想去一次。 你去的挺多了 啊，我去了三亚、北京、成都还多呀。 我去过北京 啊，没了， 厦门 就没出过北京是吗？ 北京、厦门、成都、珠海， 你比我多好几个呢， 多一个， 嗯。 咱们北京都不聊了吧， 真的很不错。 很不错，比心。我可能就比你多去个珠海。 厦门我也没去过， 三亚我没去过呀。 你没去过三亚？ 没有， 那是应该去一去。 而且就是云南我也没去过， 因为三亚多贵呀，对吧， 去不起。海边我觉得北戴河和 南戴河是吗， 和普吉岛都可以。 哎呀，提到这个印度尼西亚，提到这个这边可能有点这个危险了哈，现在可能真的不太应该去。来看看下面两则资讯内容啊，首先是位于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巴厘岛啊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叫做蓝梦岛的地方。 蓝梦岛， 这地儿有一处观海圣地，也是被称为叫做恶魔的眼泪的一个网红景点儿。2017年呢，就是发生了十多起海浪把游人给卷走的这么一个事故哈、啊。我们有图有真相，看看这地儿长什么样哈、 哦。还有图，哇，真的挺美， 哗卷走了。 但是我想说啊， 嗯， 就这种浪，为了张照片还往前挤， 这是玩命啊，真是。 对，我跟你说，像咱俩这种比较惜命的人是不会往前凑的。 说是呢，2017年就这个浪啊，死了5个人。 哎呦， 2018年到现在半年啊，已经死3人了。 而且呢伤亡者当中多半都是中国游客。 哎呦， 你看看啊，这个地方虽然说很美丽，但当地人称为叫做恶魔的眼泪。那为此呢，驻登巴萨总领馆也提示咱们中国游客呢，要遵守景区的规定，远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让景色醉人的蓝梦岛成了不少人不堪回首的噩梦岛。 你看这关键词啊，说了就远离危险区域，说明估计大部分这个死亡的人可能 是越过了那个边界。 对，我觉得是没有遵守规定的。不然不会说这句话。 所以说你看这当地的一个旅行景点，它一定会有相关的规定，咱们要遵守才行。 其实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其实这个遵纪守法不光是说在比较大是大非的事情上，平常一点滴的小的事情上，我们要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 哎，对对 对， 对 不对？出了国，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本来我们对这个国家不是很了解，再不遵守规定的话，真的是在玩命。 没错，所以刚刚那张的一张照片我们就看看就得啊，反正如果你去的话呢，也就充其量拍成这样一张照片，对吧？ 离得太近了，你说那个浪你看不出来啊， 可能也未必好看。 我觉得这个看上去 就那么回事儿，是吧？ 对吧？我觉得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百度的照片嘛，是吧？啊，来，那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蓝梦岛啊，就是刚刚在巴厘岛东南方向那个蓝梦岛。 好， 但是在巴厘岛也正在发生了一些相关的危险， 因为 暂时也不要去。 哦，外交部的这个领事司就最近发布公告了，说阿贡火山喷发，巴厘岛机场临时关闭。 是的，这是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阿贡火山呢，自当地时间是6月27号啊， 就前 上周对晚上10点21分开始持续的喷发。那么受火山喷发影响呢，火山灰影响啊，巴厘岛这个叫做他们当地的机场也是在6月29号凌晨3点到晚上7点临时关闭了。那目前来看，这个阿贡火山呢还处于是第三级的警戒级别。那什么是最高级别呢？就是第四级，也快到最高级了， 就差一级了。 哎，对对对，所以机场里边的航空预警的也是为橙色次高级，最高就是红色了。所以在预警当中，朋友们能别去还是别去为妙啊。咱们也可以看看那边的火山现在是目前什么个样子。 对， 火山灰长这样，挺吓人的。 天哪，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呀。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的火山灰一飘落的话，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发生，可能动物啊、植被啊会受损，那航班肯定会关了，对吧？ 对，所以呢，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也提醒在巴厘岛的中国公民啊，保持高度的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一定切勿前往火山周围区域活动，与锁定这个机票的航空公司或旅行社保持联系，最好及时的调整行程。 对对对， 每次喷发都是这个阿贡火山是吧？ 就可能最近比较的活跃，所以说我们还是面对这样的一些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带来的 馈赠的同时哈， 也多一分敬畏。 咱们得说呀，就是在规划行程的时候，除了咱们要选择自己特别想去的目的地，咱们得了解一下时事， 不想去是哪儿 了解一下时事嘛， 啊、 对 时事的情况， 天天看看新闻， 就是看看新闻，看看我们节目，是不 是？就 是， 其实您不用看新闻，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 对，我们节目就一周就一回啊，不用您天天晚上在那盯着看。 对，我们都是硬货。 但是我们一期节目都2小时，顶人的4期新闻。 对对对，说完了这些呢，再提醒大家啊，有一些好事儿也算是。 哎，对对对， 缅甸10月1号开始正式重新启动落地签政策了。 哎，对对对， 哎，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我们中国游客实行的落地签政策，简化了不少手续。怎么回事呢？相关的旅游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呢，中缅两国呢就是近邻，但中国每年大概有20多万人会去缅甸旅游，所以说是成长空间可谓还是非常的巨大。 对，才20多万人。 对，这次缅甸政府单方面对中国游客实行的落地签政策，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缅甸来旅游，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之间的交流。所以说，缅甸旅游副部长最近也是在旅游说明会上宣布，从2018年10月1号开始，缅甸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 哎， 单方面的意思就是他不管中国对缅甸的有政策， 反正我对中国游客是免签的， 哎， 啊，落地签的， 这个，态度是相当诚恳。 哎，对，大家看图片，缅甸多好看啊！是不是这天儿啊，这个文化古迹啊，是吧？哈，非常的美丽。我们 真的没有把泰国的照片贴上了。 真的没有啊，真的是 好像、 啊、很像很像啊，东南亚那边文化有点相似。 对、 啊、 具体介绍一下哈、嗯、这次缅甸对中国游客实行的落地签啊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嗯， 中国游客呢不需要携带缅甸方的邀请函、 嗯、 邀请单位注册证明等繁琐的资料了，真的只需要一本中国护照、 嗯、 就可以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入境。除此之外，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设置这个阿里佩、 哎呦、 WeChat 的佩这些硬件、 哎、 方便中国游客缴纳签证费。 注意一下啊，这个是落地签不等于免签啊，签证费您还是得要交，它落地签是也要签的。 对 啊， 但是手续确实省多了， 啥都不要，就一本护照。 对，其实他以前上一次我记得落地签是有条件落地签、 嗯、 尤其对商务人士开放， 而且是对于团队游客、啊、 对、 嗯、 对个人没有完全开放，这一次真的是彻彻底底一本护照走天下。 没错，注意一下时间节点，是2018年10月1号开始，缅甸将会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千万要记好，您带着手机啊，带着这个护照，您就可以去缅甸玩了，就这么简单。 他们好聪明啊，就赶在十一长假之前嘛、 啊、 是不是？ 可说呢，对不对？ 真棒、 哎、招揽中国游客嘛。 您千万别提前几天，借九月底去，那时候还得办、嗯、 还得该办还得办。 对， 但是下面这事儿啊也来再简单说一下啊。7月4号开始呢，新西兰签证也将不再颁发签证的标签了，就不再贴签了，跟澳大利亚签证似的了啊，变成电子签了啊，很简单啊、 哦、 那么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以前这新西兰签证长这样。哎， 那有一签证页， 有一签证页，贴一签证，告诉你这个姓甚名谁，签证号多少多少号，与他稀释到哪年哪月哪哪号啊，怎么回事？那未来呢？从7月4号开始，新西兰移民局将不再颁发签证标签，所有获得批准的签证申请人都会获到一封这个获得批准信的电子邮件。若办理了电子签证之后，您换了新护照的话，需要在出行前向新西兰移民局更新一下护照信息，否则的话呢，您可能像是无法前往新西兰。如果护照失效的话，或者护照损毁的话呢，您需要将签证转移到新的护照才行，千万要注意一下了。嗯， 哦，千万还不能丢了， 跟这个美加还不太一样。 每家还是要贴签的呀， 每家贴签，因为但是说过，比如说我的老护照上我贴了一个美国的10年签证、 哦、 但是我又换新护照了怎么办呢？这签证持续有效，您两本一块带着走就行了、 哦、但是反正这个不保险、 嗯、 我曾经问过，因为我之前办了一个申根的多次往返， 嗯， 但是后来我为了办一个美国加拿大长一点的10年签，我就把那个没到期的护照废掉，我就换了本新的、 嗯、 所以我当时问过使馆，我说我现在申根这个有效，还在有效期内，我是不是带着旧护照就可以， 两本要都带着、 嗯、但是签证官是这么说的，嗯，原则上 basic 这个可以， 嗯， 但是我们也谁不知道入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有可能会被拦下说不允许，所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请你拿着新护照到签证那儿说，你看我的旧护照能不能挪过来， 嗯， 他说我们都是会给你挪的，只要你有这个申请、 嗯、对，另外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在这个过边检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过他国边检时候要注意一下，你可以跟当地这个办事员去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嗯、 让你能够主动的明白你的一个相关的诉求点才行，别说哈我就打着一种蒙混过关，那这肯定不拦你拦谁呀、啊、是吧哈， 嗯 啊，另外一点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如果您去美国的话千万要注意一下，注意自己这个 EVUS 的更新是否已经更新过了， 我都没更过、嗯、 两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如果你是去年第一时间前年第一时间办了 EVUS 的话，到今年11月20几号的话应该该更新了，嗯， 可是我没用过还用更新吗？ 没用过也要更新，就是说如果你在准备在今年的11月份之后拿着这个美国签证去美国的话，那么如果你是当时是在美国出了 EBUS 这个规定之后第一时间去办了 EBUS 更新的话，那么你今年在11月份之前请务必再检查一遍。 我没一次都没办过。 没关系啊，没办过没事儿，你就临去之前办就行、 哦、 千万记得要检查一下。 因为我今年不去，我现在也不用办。 你不用办， 什么时候去之前什么时候办一下， 因为办一次2年内有效。 哦， 对，千万记好啊。对，那下面时间来稍微的听我们的半点的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要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每周一晚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苗山还有我呢，将带给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资讯？我们继续来去看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这样的一个资讯单元。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暑期的这个热门的目的地， 对， 提到了一些旅行的注意事项， 包括一些新的签证政策呀， 哎、对， 以及最近最新的一些旅游信息，您是不是参考一下？比如说，看印尼有这个火山喷发的情况，大家最好这个改变行程啊。 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再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暑期刚刚咱们不是也说了吗？到了啊，这很多人准备要去国内好好玩一玩，尤其是这个家长带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去感受一把这个红色旅游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也是激发起了很多人的喜爱，尤其呢，对于学生和家长们。成为的热点，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旅行线路可以增强孩子们他们这种爱国的精神，同时还能够增强一些自己对于中国的一些跟历史啊我们相关的了解，特别的好。 我觉得如果就是历史书啊，在这个学现代史的时候，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近代史哈， 对吧？近现代史我在书本上就得背，但是如果利用暑期呢，父母啊家长带上小朋友或者是学生朋友们到现场去走一遍， 去搂一搂， 对，去看一看、 去瞅一瞅， 去感受一下， 去听一听， 然后 考试的时候有帮助， 肯定的， 对不对？ 你这个答题了以后，因为像历史课嘛，这种答题一般都会是大题啊，你个答，可能就有一分，答后边一大串可能占有十五分， 我就是靠这个得分的， 你就靠那一分是吗？都过了，听见没有？所以说历史呢，怎么学一定要到当地去学的历史才行。 对、 啊、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假呢，红色旅游成为了很多人的喜爱。那么因此呢，马蜂窝旅游网他们也发布了2018年旅行当中的暑期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报告，也为准备呢在暑假期间寻访红色经典的是一些圣地的亲子游客们提供一些参考。 好，我们这个看一下大数据。 大数据来了， 六月底红色旅游相关的热度最近已经增长了啊，已经增长76.3%了。所以在热度增长最快的目的地当中，嘉兴、徐州、延安、遵义、安顺、抚顺、吉安、信阳、枣庄和湘潭进入到了这个2018年暑期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名录当中。这些城市中呢，有些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有些呢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乡。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什么背很多的人啊， 涛涛你可不可以啊？ 涛涛我哈，我的故乡是哪里？是不是？我的故乡是北京。 北京，我也是。 你的故乡是哪里呢？你也是北京是吧？怎么这个味儿的呢？啊， 好，我们说说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它的原因，咱们从第一个开始，嘉兴， 嘉兴粽子特别多，对，特别的好啊，尤其是肉粽。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吃货，没想到。你也是个肉粽。 嘉兴这个地儿特别的值得一去，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见证一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为有个嘉兴那个当时的游船，当然我们还去上去参观过。对，所以那个地方印象很深刻，在南湖那个地方尤其在这个当时这个小船其实真的很小很小，就是会发现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之下有这样的一种环境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呢，我们就能够追寻这些个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足迹，他们这些过往的历史过程，去能够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我们中国会走成什么样子。 但是提到就是红色以外，嘉兴本身也是一个南方很舒适的这个 太对了 江南小镇的感觉。 没错啊，其实当地的话呢，就是吃粽子特别的好嘛。对， 肉粽吧， 肉粽，那个粽子的个头都很大。而且我觉得可以完全是嘉兴、扬州、苏州连着一块儿玩都行。 哇， 因为它离得很近，你租一辆车你可以到扬州吃个早餐，扬州那个早点特别的好吃，然后可以去苏州听听看当地的评弹，对，感受一下当地这个江南女生们他们弹评弹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哈。 但是 我的手指都已经僵了，轻声的咔啦咔啦的， 自己就开始， 哎呀，我这个手是弹不了评弹了啊，我只能平躺。 但是你别说，南方很多弹得好琵琶的人都是男生。 哎，对，真的是 弹得好，因为那个轮指啊，轮起来要有劲儿。有的时候男生就是更适合， 是吧？ 你知道，其实提到这个，说一个题外话 啊。 好多年前，我特别想去学那个古琴。我觉得，哎呀，在古装电影、电视剧里面扶一个琴特别有范儿。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吧。 然后 就是那个咱们有台的主持人郭鹏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古琴学家。 真的？ 对，他还出过古琴的书呢。 哇，这么棒！ 真的， 我当时很想学古琴，后来有一次也是我们隔壁音乐广播找了一位嘉宾，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很有名，是中国古琴不是第一人就是第二人，而且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公益工作坊，要自己制作古琴。 制作古琴。 对，然后呢，当时我就问到那个老师，我说我想学，老师看了看我说，不是我， 你这个 TF 的好像也不太行了。 他说你不适合。我说你怎么都不太了解我，就说我不适合呢。他说，说实话，古琴适合男孩子来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手指头肚要有劲儿。 啊，指肚要有劲儿。 对， 完了，我这个没指肚，我这个手指头扁。 对，你看别的琴是弹，但是古琴为什么要用抚？ 哦， 因为它要摁，你知道这个弦完全要摁 下 去才有声儿。所以，而且这个首先弹上就是技巧来说就不容易，要很有劲儿，手指头肚。另外呢，这个古琴要一种意境。他如果你是想跟人臭显摆，古琴不适合你。 不行。 但如果你要说陶冶 情操，因为带不出去， 对，让自己静下来，那你可以，因为这个古琴除了自己懂，你弹出来的调，别人可能并不懂哦。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弹这种的，我们中国的一些个古老的民族乐器啊，可以修身养性，这还能够促进这个时装的发展。 为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你穿成一身西装革履谈这玩意儿感觉对吗？ 一 定 要穿这个长袍 唐装，对吧？汉服， 对， 来一套， 对， 来一套一个汉服往上一打扮，哎，这个盘扣一系啊，对襟一捋， 我都买了， 对不对？这结果装备控是吧？ 哎，然后呢，我一听这话，我就说的对呀， 嗯， 那放弃吧。 啊， 但是还没完，我刚刚被这个老师拒绝了。我们坐电梯下来，同电梯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台工作广告公司的一个姑娘，听见了。然后呢，趁这个老师走了之后，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姐姐，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民乐的话，喜欢弹拨乐，不如你弹琵琶吧。” 可以呀、 啊！啊，我说为什么要弹 琵琶？ 琵琶 半遮面，我这脸这么大，刚好给我遮上一半啊！ 对，我当时想的是为什么要弹琵琶呢？ 嗯、 然后他就说了，说的你看这个琵琶能抱出去， 嗯， 而且还不像古筝，古筝呢比较容易入门， 嗯， 但是它个头比较大，而且是一块整木头是做不了的，必须是拼接。 是， 但是一旦拼接了，它这个乐器首先这个材料的要求，它的保值性就没有那么高， 嗯， 不像琵琶是前面的是那个白木， 嗯、 后面是整个的一块梨木或者红木， 特别像个装修。感觉 对，特别有收藏价值、 嗯、 如果你真的没有坚持下来，你至少还能混把琴、嗯、 还能够劈的当柴烧。 所以我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学了琵琶。 琵琶， 对、 哎、 然后呢袍啊什么的都置办了，琴架也置办了， 然后 班也报了。我当时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可以弹金蛇狂舞， 真的。 对，但现在就好久没有练了、 哎、咱俩可以组一民乐队。当年我是学唢呐出身的，刚好吹金蛇狂舞，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们今天这是左右巡航啊，您没听错， 没听错啊。我们这是一档旅行节目，我们是社会很负责任的一档旅行节目，我们用音乐徜徉在自己的旅行当中啊。话说啊，这个刚刚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红色的旅游胜地，那我们也来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相关的排行榜当中，您到过哪些地方，您想去哪些地方。我们来看两张表格。 好， 跟朋友们来梳理一下啊，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去解读一下。首先，这个2018年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浙江的嘉兴、江苏的徐州、陕西的延安，然后是贵州的遵义、贵州的安顺，然后辽宁的抚顺、江西的吉安、河南的信阳，还有山东的枣庄以及湖南的湘潭，这是前十大的旅游目的地。那么您还会再问了，那去这十个地方大家伙都会去哪些个旅行的经典的景区呢？这个值得一说啊。首先第一个，江苏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最靠前的第一位的一个景区。第二个，广东的这个广州市的黄埔军校军官学校旧址。第三，云南的陆军讲武堂的旧址。第四，湖南的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第五，辽宁的918历史博物馆。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第六条是北京卢沟桥以及周边的像宛平城啊这样一带。那第七，浙江绍兴市的鲁迅故居及纪念馆。第八，贵州的是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九，山东省威海市这个环翠区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地，这个地方我还真去过。 嗯， 去了以后你记忆真的非常非常深刻，你就会知道当时甲午海战怎么发生，当时这个慈禧怎么挪用的这个军费哈、啊 嗯， 去修自己这个宫殿和陵寝。那第十，广东的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和纪念馆。以上呢是我们这十个的红色旅游的目的地以及十个这个红色旅游的这个景区啊。 这个沿线看上去都应该挺好吃的 啊，所以你又是感觉到、 哦、中山挺好吃的、啊、 别提了，中山简直是太好吃的一个地方了， 离顺德也不远。 哎呀，佛山顺德那可是美食之乡啊。 咱们是不是放首歌休息一下？ 我觉得可以，咱们用一首歌曲啊带你去旅行，带你去旅行一下咯。这里是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 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急，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今天张脸特别着迷， 我想拍一遍 的心情， 我的泪滴，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急，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节目当中啊，刚刚一首歌曲呢，我要去旅行，带着我们去旅行的感觉来了哈。我们继续来聊聊看我们关于今天的旅行的主题了，就是要住酒店。很多人其实就是会说这个旅游嘛，他就是住酒店，你同意这个观点不？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我一般都是那个暴走族 哦， 所以其实我对酒店吧，就我跟小航可能 是 两种，你是章鱼族，我是暴走族。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章鱼族 解释这个事儿。 章鱼族就是很喜欢躺在那儿、 啊、 躺平平嘛。 嗯。章鱼族难道不应该是八爪鱼的感觉？ 就是这么说， 哪儿都想去一下。 如果我有一周的时间，我是愿意不停歇的马不停蹄一直走、 嗯。 但是你一定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度假 啊！不，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也暴走吗？ 我也待不住的。 所以啊，我从早到晚都在暴走，所以我对酒店的要求就是一，它的位置要好， 嗯、 方便我出行， 够方便。 对、 嗯， 二，干干净净，安全第一，这是很重要的，温馨就好、 嗯。 但是不必非常豪华，因为我确实停留在酒店 时间、嗯、也就睡一觉， 对，很短， 能够闭个眼睡觉就行。 对，含不含早其实都无所谓， 你可以出去吃嘛。 对，因为我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当地享受美食。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加青睐于一些城市游为主， 对 不 对, 对, 对？ 那海岛游的方面，你 没怎么去过。 我也是没怎么去过海岛，所以如果去海岛的话，我只去过三亚啊， 就够了。 你那就只能住酒店啊。 海岛中的战斗机啊，那 是是是，就是说呢，我觉得要是去海岛的话，酒店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的一切的生活的环境、你的空间，都在那个圈里待着，你也出不太去，你也没啥好干的，出去就跟那儿放空、 嗯。可能去海岛的朋友大部分是想。我刚才其实那个买了点牙签肉想找你， 我还买了点牙签扎我， 然后你一直在开会，然后我就马不停蹄的吃、嗯、最后就吃完了。 好嘞好嘞好嘞。 我真的找过你。 是这样，我就觉得其实酒店来讲对我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就是连锁品牌的酒店， 轻奢一点的是吧？ 比如说七天啊， 真的假的？你怎么可能？我在我印象里你不应该是要住这个的。 那是以前的时候，那会儿我还上大学的时代，有暑假呀、寒假出去玩玩的时候哈、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这样的酒店。 对，上大学。 那后来呢，养成一个习惯了哦。好，这个不连锁的话呢，我觉得你即便是住了以后，可能就会缺失一些什么东西。两个字儿，你猜我要说啥？两个字儿哦，两个字儿哦， 赶脚。 积分 啊，积。 哎，对。 我以为是 很重要的呀， 我以为是签到。 也差不离，反正就是说，你说你住了一晚吧，就能够积一晚上的分。那你说你要连住个十晚呢？哎，升个银卡。那未来你连住个比如20晚或40晚，你升个金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待遇？ 这个 可以不用再花早餐钱了。 这个倒是，其实提供给大家很多订房的网站， 对对对， 它是有奖励政策的、 没错。 比如说，我会比较集中的在一两个网站订，这样就会享受到这个网站集中的奖励政策。 比如说是 B 家，是吧？ 对， 还有像什么、 B 我不用 ，A 加用不用 ？A 加用 ，A 加用， 还有那个 H 加用不用 ？H， 哎，你也知道 H 吗？ 我当然知道 H 了， 我以为只有我知道。 谁说的呀 ？H 很有名，还有那个叫什么？ 你说的是 hotels.com 吗？ 对呀、 你也用这个吗？我以为只有我知道，天哪！ 他们家贵， 不是 HR， 不是 HR， 就是 hotels.com， 很便宜啊。 也得分地儿。 Agoda 有时候也得分地儿。 Agoda 有的时候是会贵的。 Booking 的话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它的价格的区间会比较多，选择多一些。 Booking 确实是范围要宽，而且在它这个打折期间是很划算的。 另外的话，携程你肯定会用过， 我从来没用过， 没用过携程， 一次都没有。 还有像是一些途牛等等，翼龙 哦，翼龙真的会用。 翼龙以前都是商旅人士们他们常用的。 翼龙其实说实话是国内订酒店比较划算， 最早的先行者。 对、 啊， 而且它比较专攻酒店行业，比较划算。其实 对对对，还有像是 Travel Zoo。用过 没用过？ 没用过。其实 Travel Zoo 价格有时候会非常的惊人，就你得看看这个时间和日期能不能。 但是自从有了 Airbnb 之后，我就基本上都用这个了。 后来你就住民宿了。那途家你可以用用试试看。 途家哦，其实跟他意思差不多，也是民宿的。 对对，主攻是国内的一些民宿。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 Airbnb 如果出国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尤其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可以跟房东成为朋友， 勾搭勾搭， 对，然后 撩一下房东， 还可以带我出去逛一逛， 给你点福利，比如说这个车免费租给你使 的，对对对，会的， 这个沙发都给你用。 我去年那个在挪威的时候，我有其实租 Airbnb 住，然后呢，我只有一个地方在一小山村，就小渔村，我只住2晚，所以提前订完了之后，那个房东是个姑娘，她其实她是个小两居，她就说我愿意，反正你一个女孩嘛，咱俩一人住一个。后来她说啊，好不容易你来旅游，这样吧，都给你了整个这个公寓。 那她住哪儿啊？ 然后呢，我去我的朋友家，正好今天晚上周末我们要开 party， 我就上她家，我们正好就过一个大。 你也没用。用啊， 对，其实是没用，但是他就说你可能在跟我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有人住在隔壁，你可能不舒服。 哦、 那这个公寓整个给你了，这2天2夜，就什么3天2夜都是你的了，你自己享用吧。而且还跟我说 enjoy 吧，还给我留一封信。然后呢， 这就是给你免费升级房型的感觉。 对，然后他在那个厨房里面还给我留了茶包啊、咖啡啊、还有水果呀、就觉得很贴心。 很贴心，对。 然后呢，由于反正我也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说也可以见个面啊什么的。他说你要是愿意，那这样吧，我们聚会的地方你来吧，给你发地址。 好，还多了一个 party、 对，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他那天晚上他好朋友的那个 home party。 哎，这挺好的，我觉得。 然后第二天我们俩、然后第二天他说你明天什么安排，我说我可能就在海边逛一逛什么的，他说那我可能明天起得比较晚，你愿不愿意加入我，咱们吃一个晚一点的午餐。 早午餐这样子。 对，然后咱们俩就可以聊聊天。我说好啊，我们俩就约了一个汉堡店。然后 他其实自己挺无聊的，他需要一个聊天的伴儿。 对， 结果呢，你就刚好时间上你就出现了 啊、 结果呢，你们俩就能够刚好搭一个伴儿。 后来我才跟他聊天，我才知道 你应该跟他收钱， 陪聊是不是？ 真是的呢，你亏了感觉。 然后我们俩吃饭的时候，我才是发现为什么他那么想跟我见面。后来他就跟我聊，他说我去过一次上海。 哦， 他说所以对，他所以你跟我订房的时候，你说你是中国人，我就觉得哎，有机会的话，如果你也愿意聊天，我愿意跟你多聊一聊。所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挺好。 他如果下次来北京的话， 我愿意去见他，我一定肯定，我宁愿就是让他住我家，我都 会愿意。对吧？对，可以交一个国际友人， 对，一个朋友， 多好。 然后呢，从这个站离开之后，我当时去奥斯陆了嘛，然后在那个我又订了另一间Airbnb，也是3天2晚，结果呢，那个是个两口子。然后他们专门有一间房是用来做 Airbnb 的，他们家一只大黑狗，就是黑贝。你知道我是觉得特别神奇在于哪儿？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想那个狗一定不认识我。 哎，你给我留一分钟说福利啊！ 哦，好嘞。然后呢，我夜里起来的时候，我经过他们家狗的那个床 啊， 那个狗腾就站起来， 真的 看了我一眼，接着趴着接着睡了。等我从洗手间出来，它已经打上呼噜了。 它无所谓，见生人见多了， 每天都不一样， 无所谓啊。那你看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就未来可以在节目里边去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当然，在分享之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能够到当地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精彩。那其实在北京也可以体验一下来自于加拿大啊这样一个国宝级的这种马戏团他们的演出了、那就是由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8月1号到8月12号呢可以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的演出制作公司是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而成的一个舞台巨制，沉浸式的多媒体的一种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让我们能够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等着您。 哎，对了，除此外呢，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激情夏日，用音乐玩嗨起来。7月6号到8号哈，我们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您的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有100余种的顶级乐器品牌等你来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的前辈也会跟您去近距离交流。那当音乐爱上生活，恋上您的生活，听音乐，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啊，惊喜可以说是乐不停的。那么你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乐动北京，音乐的乐，乐动北京，查询详情。 好， 那此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呢您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玩玩球，在看球之余啊，我们来一边看球一边吃马小。那您可以在我们的7月15号之前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还是用音乐一首歌曲叫做我很快乐来结束我们这一小时的内容，而下面一小时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了，要开始一次邀约新的旅行，把我们的心放桌上啊，好好看一看你想去哪里玩玩。 对， 因为我们要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中青旅邀约给到我们的北京地区的4家华美的酒店什么样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 还会有嘉宾登场哦，我们一会儿见。 就算我的错，总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失流流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

那我也很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让两位主持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旅行。 好，然后我们拍个小片儿啥的，是吧？我们拍个小片儿，然后跟朋友们去展现一下我们在酒店里边是怎么关注一些相关的细节的，是不是哈？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是请这个请晴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酒店的事儿，是因为很多朋友在旅行过程当中啊，选酒店真的就很困难。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真的不知道怎么选，甚至呢我可能没有机会体验各种房型、各种酒店，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选项。 哇，咖喱公好奇害死猫。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无窗吗？就是因为我没住过有 窗。开玩笑啊，就是说呢，很多人选酒店的时候自己脑袋里边是一锅浆糊。 对， 尤其呢再有这个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以后哈，想要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的时候，自己呢还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出发点，该怎么办？不知道哪些可以选。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要跟朋友们去支招了，所以今天要走进咱们在京城能够选择的四家特别华美的酒店。咱们不叫奢华，咱也不叫做极尽的奢侈啊，咱们毕竟要体验一种心中的旅行，体验一种这种体验叫做什么 新旅行嘛、哎、 品质生活方式嘛。 因为很多这个酒店啊，说实话它的那个是称之为高端的原因有不同的层次、 啊、有的五星， 对，有的酒店是因为连锁、哎、对不对，它有这个集团大的控股集团的品质在这儿有做保证、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它有特别有特色的艺术酒店的特色、 哎、 气质在里面， 对对对， 或者它的公用性很强，比如说它有强大的位置、 哎、没错。 所以真的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酒店，不是说我就拍着贵就行了，您要选择一个合心意、住着舒服的酒店，就要听我们今天给您好好这个评价一下。 对，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晴晴啊、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家酒店了。这个是咱们在哪里的一个什么样的酒店呢？咱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呗，好不好？ 好的，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这次邀约呢也是精选了我们四家酒店，说是奢华呢其实确实是很奢华，但是呢大家呢不要认为它呢就很贵，听起来奢华就一定是啊要几千几万，其实并没有， 不一定， 基本上、对呀、基本上其实可能也就是吃一顿饭的价格我们就可以入住一次奢华酒店，还是还是很怎么说呢，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家呢是我们的北京的华尔道夫。它呢其实地理位置呢是非常好，就在金鱼胡同。 对。 然后周边呢商场林立。然后大家从外地来的朋友呢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呢，去周围比如说去一些天安门呀、或者王府井啊，它本身就在王府井这块嘛、都很方便，然后买东西啊购物啊，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然后呢它的性价比其实呢是蛮高的、基本上也就是2000块钱一个晚上。 因为算一个这么一个 level 的情况之下，2000块钱左右的话应该是比较超值的一个选择了。刚刚我们看图片，这是华尔道夫的一个正门。 对，它的正门。而且华尔道夫这个酒店呢它也是希尔顿旗下的最高端的品牌。 没错。 所以说用这个价格来住在这个地段的这家酒店完全是太超值了。 没错。 然后它的整个的酒店的基础房型，它的豪华房也要有45平米起跳，所以还是很大的，然后住起来呢也很方便，还有它的洗浴用品呢全部都是菲拉格慕的，大家如果去买一套菲拉格慕的费用，我觉得住一晚也值回了这个价格，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下，如果比如说大家用完了还想再管酒店要一份，其实也是可以的，奢华酒店您可以多带回几套备品。 这么好，以前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呢？还有这么一说，是不是原来还能够再要啊，什么拖鞋呀、什么毛巾板啊、这不行，毛巾不行啊，这个拖鞋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毛巾板可还行。 对，这个不是在茶馆里头，咱们再看看浴室里边什么样吧。刚刚咱们既然谈到这样一些非常好的洗沐用品啊，华尔道夫的浴室里边，我看到这个大理石的颜色我特别的爱，是一种灰色的大理石的质感， 是的， 配上这个金色的龙头啊什么的、就特别显得高级， 非常的奢华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浴室的这个浴缸的这个面积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整个这个 做的这个干湿分离也都是特别的好，让人入住进去呢非常的感觉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奢华。 嗯，那当然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奢华的定义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那咱们不能够说是嘴上说奢华它就奢华，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这两个字会给人带来一些个距离感哈。所以呢我们来说说看你当时的一些体验吧。当时肯定你自己也都去过，去感受过。当时那一进大堂的时候，一种扑面而来的味道和那种气息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印象吗？它是那种很，壮观伟岸的酒店呢，还是那种小家碧玉的，还是怎样的？来听我们说。 其实呢，这家酒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觉得蛮奇怪的，因为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我没有找到大堂在哪里。 没大堂。 因为它很私密，它很注重这种客户的，还有就是这种客人的这种私密性，它就想打造这种很奢华、很隐蔽、很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它的大堂并不像一般的酒店，一进去，哇，就是一个 富丽堂皇吧，金碧辉煌。 对，不是那样，它是一个小众的这种奢华的。 嗯， 所以也跟酒店本身的它的这种基调是非常符合的，也是 对。 就像我们邀约是邀约新旅行是一样的， 嗯，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这种 slogan， 嗯， 所以它也是完全符合它的大堂设计，就体现出来了它的这种它的这个对华尔道夫的这个定义。 嗯 嗯，然后我记得当时酒店里边，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的餐厅， 嗯， 基本上有三个餐厅， 嗯， 一个是法餐，一个是北京菜，还有一个就是它专门喝下午茶的地方。当时呢，我没有去它的那个去紫金阁这家，是它的以粤菜为主的这个北京菜，我没有来得及去， 嗯， 因为只在这里住了一晚体验。但是它的法餐呢，其实是很赞的，在一楼，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嗯，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厨他的一些烹饪的这些过程。还有就是这些菜肴，然后我感觉还是蛮赞的，叫英伟宫1893。 嗯， 我觉得喜欢华尔道夫的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即使不住在酒店里面，单独去吃顿饭我觉得也很赞。还有就是他现在在酒店这块呢，下午茶现在正在做一个促销，是498块钱，然后加上税和服务费，基本上一套下午茶，我觉得周末约个 两个 人，对呀，啊，两个人 等于人均不到250块钱。 他们家正在做一个全新主题的下午茶，叫哈姆熊。 所以你刚刚体验过吗？ 我说实话，他们家每个餐厅我都去过，因为， 哦，真的， 因为我妈在微信他们的微店上抢了。 哦，可以有秒杀活动的。 对，微店上我妈挨个去秒，所以他们三个餐厅我都去过。 这是追求品质生活。 他门口有很多个熊，大家可以合影呢。 对， 有一片。 而且那个哈姆熊其实这个经久不衰的百货公司，他们做了一个联名同款，嗯，所以挺难得的。其实你刚才说那个紫金阁你没去过对吗？ 对，我没有去过。 我妈抢过两次券，所以我去过两次。 哦， 他们家的乳鸽说实话， 嗯， 真的很好吃。以前我觉得北京像丽苑的乳鸽很好吃， 我特别讨厌在这个点钟说吃的问题。现在是18:11，对， 每个星期日 饿死 我 那个时段一直在说吃的。昨天香港回归21周年，我们正好又说了半天粤菜 港式，是吧？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有发言权。为了昨天那期节目，我之前去紫金阁尝了一下， 感觉非常好。 那个乳鸽不是很油，这是很难得的。 哎，下次咱们再备点菜的图片吧。已经都聊到菜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想要去尝试一下的感觉。 对， 我们可以直接去酒店做主播。 对， 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直播。 哦，可以可以， 靠谱啊。 然后那个法餐厅我去，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温泉蛋，因为当时是那个主厨， 嗯， 他叫安德森，他当时说他比较拿手的融合派，把日式温泉蛋做成了法式。你知道，因为低温慢煮是现在西餐里面比较高级别的一种烹饪办法， 嗯，然后呢， 然后他们融合了新的烹饪办法加入到传统的法餐制作当中。 你看看这个被苗山一吃一描述就是不一样哈， 而且吃饱了。 嗯，就是多少钱你吃饱的？ 说实话它有套餐， 嗯， 你像我们抢的都是套餐， 都是实话啊。 对，都是实话。 对， 但说实话一般爸爸妈妈他们不太喜欢吃西餐， 嗯，这会儿说了六遍实话了。 因为他们爸爸妈妈认为每一份很少嘛，他们怕吃不饱。 对对，按道上那种。 对，我们要的4道菜的， 嗯， 结果我爸我妈说的特别感慨的一句话就是吃饱了。 嗯，真的是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可能西餐份少啊， 并不一定，您去试试看。 这个 Looper 这个朋友什么意思？他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所以苗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秒杀达人。 对 对，特别喜欢去秒杀别人的这个餐啊。 跟小航哥混久了，总会落点实惠。 这个来，我们刚刚聊过了餐厅这三家哈。 对， 我看图片里面有一家，有一个叫做就是它的这个浪子吗？ 这个是它的大堂吧。 大堂吧， 华尔道夫的大堂吧。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喜欢那儿的 咖啡。应该是个小堂吧。 啊、对，小堂吧，它不大，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灯光，像刚才那个请晴说的那个小请晴、 啊，下午茶就可以在这儿吃。 对， 它那个大堂吧的那个有一点昏暗， 嗯， 正好对于眼睛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哦， 你看人能看得清，但是 看杂志呢？ 看杂志没问题、嗯、但是看旁边桌的人不是很清楚， 那就放心了。 对于私密感是有好处的，说实话、嗯、然后呢，说实话他们，我觉得他们家的咖啡很好喝。 嗯， 因为说实话之前去南非旅游的时候、嗯、我认为那个地方很热，然后一定咖啡豆很好、 嗯、 结果尝了很多家都不好喝。后来他们就说，你不要拿北京上海的咖啡厅或者是大堂吧跟外国的比，哪怕原产地都未必有北京上海的好、嗯、因为我们竞争压力很大、 啊、对， 尤其五星级酒店这个下午茶有的时候喝的就是这个咖啡纯不纯厚、嗯、所以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首先出了一个联名的新款汉熊。 哎，一会儿咱们会说四季啊，那个四季呢我还没住。 哎，华尔道夫上次我们节目有去拍过一个小片儿、哦、 啊，是的，是的，但是全季我还是去过的啊。 哦，那个我 全季的咖啡真的是不能喝呀。 哦。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金鱼胡同的这个华尔 道夫啊。 首先它这个品牌说实话也是一个老字号了，美国的老品牌。 嗯，毕竟是这个在希尔顿酒店旗下，这个它高于康莱德更高的一个顶端的酒店品牌了， 而且也是百年老店了。 对的对的、 嗯、那这是在这个方面餐的方面，我们还得看看客房啥样，是吧？ 这个我得跟着请晴要看一看。 对对对，咱们先看看这张客房吧。 哇， 这客房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是不像是那种酒店的客房，而更像是家里边的感觉。 真的 不太像那种很商务啊，觉得哎呀就觉得啊这是酒店，不是这么回事。 我妈从来没有抢上过房券，所以我没住过。 所以听听情绪怎么说来。 其实这个就是酒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豪华房，它的面积呢就是有45平米，然后大家已经感觉其实很豪华了。 嗯，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基础的房型， 基础房型就这样了、啊、 对的。 哎呦，那我看看这个啊，这个呢这也是基础房型吗？ 这个也是基础房型，它是不同的朝向。 嗯， 全部都是基础房型的大床房、嗯、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是大家有需要双床房的这种家庭呢，一定要订这种贵宾房。其实呢、 哦、 贵宾房呢就比这个房型要再高一级别，但是呢、 哦、 只有整个酒店只有它是双床，可能这里边图片、 哦、基本上就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床房、嗯、 对对对的，因为酒店除了贵宾房之外、 嗯、 全部都是大床房。 这个让我有点难以理解啊。 我很喜欢这个墙纸， 这个颜色，这个绿、 哦、 我特别的喜欢， 很舒服。 嗯， 它也是这种打造一种家的感觉、 嗯、 对，而且它会有勾边，这个勾边特别的有亮点、 哦、 啊，这个作为一个家装达人，我是一个最不怕装修的人了。嗯， 哦，怪不得说有打造家的感觉，因为我记得就是三层紫金阁中餐厅里面有一个包间，它叫 home。 嗯， 它里面是就打对， 嗯， 然后有一次因为外面客满，人家又不好意思把我拒绝出去，所以我就有幸坐过一次、 哦、 没要包间费的情况下坐 去。 其实是有低消的、啊、你很幸运啊。 真的 是因为我预约了外面的座椅，但是可能有人先占了，但是我确实约了、哦、所以当时服务人员 那是他们的问题， 其实是我妈约了、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阿姨定了，那我们一定帮你解决个地儿吃饭， 得给阿姨个面子呀，是不是？这是个套房了哈、啊、 对的，就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套房， 基础的一个套房， 对，然后是带一个客厅，中间还会有一个有一个客房、 嗯、 这样的客人呢可以在客厅里比如说看看电视啊，吃点东西啊，都会比较舒服，因为跟房间分开了。如果客人想在房间里用餐，也可以有这种点餐的服务，给送到房间里边来用餐、 嗯、非常好哈、啊、我看到这一个图片，我觉得是其实这个客房的服务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嗯、 我们不用担心、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还很在意，就是一家五星酒店的泳池怎么样。 哦，我也很关心。 我们就看到这个里面有准备的图片啊、 哦、 感谢一下晴晴来自邀约的图片。这个泳池不大，但是呢它感觉它的光线非常好，我特别害怕那种就是巨亮那种泳池，看着眼睛疼、 哦、 累得慌。 你也喜欢昏暗的， 就是稍微的昏暗一点挺舒服的， 就是你能分清楚哪儿是石头块和台阶就行 了、哦、对， 您还要看见啥呀，是吧？ 其实现在酒店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一个活动，叫就是他的一个 Kids Club， 专门去为孩子做的，然后其中还包括就是3个小时孩子可以在教室里边玩，然后呢还有2个小时游泳，就在这里边。 哇，太好了太好了， 而且费用不贵，也是498加加每个人。 你看看啊，每一家这么多人把他好好的安排好，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乐呵的，全家其乐融融。那我们还是应该来通过一则小视频去看一看华尔道夫，去现场感受一下来自耀月的真心推荐。来自于华尔道夫这边的一个视频，看了以后很周详啊，感觉是让我们很宁静的能够入住了一个在喧嚣都市的步行街当中，找到了一份宁静跟恬静。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他们家的那个四合院 啊，后边是吧？ 哎，对了，就紧挨着那个印巴巴后边那个四合院那个位置。 他们那个后院现在是不是专门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包场？ 包括当时曾经，哎，我记得好像宝格丽的一个。宝格丽酒店没开之前，宝格丽的活动跟那儿办的，跟那四合院办的。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 是安迪做的吗？ 啊，当然不是，对对对，那很有意思啊。那会儿宝格丽他们在做珠宝展， 特别有意思。 那个院子其实直到现在也是非常有北京的风格。 没错，它还分这个东院西院，有各种的正房厢房啊，组成非常好。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实地亲眼看一看。 刚才其实有这个网友朋友在网上担心说他所处王府井步行街会不会吵 啊？绝不会。 我们想说这个缙云胡同这个位置正好在步行街拐一下的一个东西向的路上，平行长安街，所以它其实并不在那个步行街上面。所以是闹 中 取静。 太对了。那是另外一家闹中取静的酒店也值得一提，就是不得不提到的王府半岛。 是 我们的第二家酒店要说了哈。来，请跟我们说说看你的体验，王府半岛 Peninsula。 好，现在我们大家呢从华尔道夫出来，然后其实一转身斜对过就是王府半岛。 这地儿大家伙都认得，这大门太明显了。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它的这个单晚的价格呢其实也跟华尔道夫的价格不相上下，差不多也是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它不同的是，它全部的房型都是套房起的。它没有普通不带客厅的房间，所以说入住起来还是很舒服。 对呀， 60平米起。 而且的话呢，它这样的酒店呢有这个绿了吧唧的这个劳斯啊，街 劳斯现在还有吗？ 都有，门口一直停着呢，而他们可以送这个接机啊，送机服务都是有的。 免费吗？ 那你就要问问， 这个是需要单付费的。 但是这是比较怎么说，京城比较老牌的。 对对对， 五星酒店 半岛它的品牌在那摆着，那肯定说它的服务肯定是一流的。 对， 尤其是他们里边每一位服务生那样的一个这个白色啊，从头到脚这样的一个白色的服装，感觉很干净很优雅的气质。 和他们的那个玩具半岛小熊我都觉得很遥相呼应。 没错。我们来看看这个半岛他们的服务吧。半岛他们的服务这边有一些这个套房啊这个客房的这种感觉。你看它这个套房里边，它有一种就是古色古香的质感，很北京，因为每家不太一样嘛啊，这个很北京是吧。那当时晴晴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型？ 其实我去住的时候它还没有装修。它是后来就是这两年新装修的。我是之前住的时候可能还会比较老，但是装修之后呢我有去那边看过。然后非常的焕然一新整个酒店。然后它的所有的这种房间的一些开关呀窗帘呀全都变成了一种电子设备。坐在床上就可以操控。然后比如说觉得太亮啦，把窗帘关上，想看把电视打开，全部您都就是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去操纵这一切，非常的方便。 多好啊，感觉很炫酷啊。 智慧家居。 对对对，而且人家这个还有相关的服务，就可以带着你去胡同旅行一把呀，人家给你在胡同在什刹海给你备好餐呐啊。各种得劲儿。 是的。然后他们还可以专门为客户定制那个小熊，就是现在图片里那个白色的。 对对对， 那个是专门给客人定的。定好了之后呢，他会在他的衣服上边绣上客人的名字。 来，那我们下面时间也来看看王府半岛他们这边的一个小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来提前感受一下耀月的真心推荐。 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太 难 死了。 音乐一起，小航那个浑身鸡皮疙瘩， 真的是。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起一下鸡皮疙瘩啊，尤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到我们全新的音乐体验，百种顶级的乐器品牌等我们来现场挑选哈。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到时候我们能够有怎样的一些全新大咖亮相。下面是广告时间，半点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一起跟你去邀约新旅行。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9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Fitness,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哎，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耀月新旅行。这样一首感觉其实很妙。刚刚呢，我们看过了两家酒店了，一家呢是位于在这个王府井这边的金银胡同的这个 华尔道夫 啊，抢了无数券的地方。另外一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著名的，而且很心仪的王府半岛。 这地儿我没抢过。 对，王府半岛可能一开始觉得离我们有点远，但实际上我们一听价格，好像没有听的说那么玄乎的感觉哈、还是很舒适的。而且关键底下有很多的可以逛的店，比方说像是 Harry Winston 啊。 哦，我记得最早在北京能够买到一些牌子都要去 王 府 半岛楼下， 对吧 ？LV 啊之类的东西。 还是丽丽以前带我去过。 好了，来继续我们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的内容哈。下面时间呢要聊聊看另外两家酒店了。 嗯， 这两个酒店啊，我们要先到亮马桥区域。 三环，东三环了， 哎、燕莎商圈儿、 使馆区， 使馆区，对，第二使馆区，这一片呢有两家酒店可以值得朋友们来关注的，一家就是四季，而另外一家就是刚刚开业不久的宝格丽啊。 嗯， 那我们先说四季好了。嗯， 好。 北京四季酒店呢，其实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非常奢华的酒店品牌，然后呢也有悠久的历史，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相信大家朋友们都很熟悉。 嗯， 但是整个这家酒店呢有313间房，大概呢是有66间套房，它的基础房型豪华房呢也是从46平米来起跳的，而且价格呢还要便宜一些，比刚才两家基本上也就是1800块钱左右的价格。 嗯， 但是呢我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从行政房型开始走，开始住起。其实行政房型呢只比普通的房型也就贵500-600块钱， 一间房，但是呢他可以享受行政走廊的礼遇，除了可以在行政走廊里边吃早餐，它还有就是全天的这种小食，还有就是下午茶，这些都是免费的行政礼遇。然后最最有特色的就是晚上的 happy hour、然后晚上的 happy hour 呢还跟普通的酒店可能不一样，就是除了酒之外呢，它比较有特色的还是有鱼有鸡有牛肉，大家其实就晚餐都不用吃了、就吃饱了， 真的就吃饱了。 然后之前呢这边我还有问酒店的这个服务人员，我说你们的 happy hour卖就是做这么丰富，你们晚餐怎么卖？他们说他们也是为了给行政这些客人行政领域的客人更好的这个服务，其实呢、他们晚餐还是有点头疼的。 是是是，说实话，其实我曾经去过几次四季酒店的大堂啊，或包括参加别人的婚礼啊什么的哈，我觉得就是一进大堂给我一股饭味儿，就是好多人那里面用餐的味道，就是感觉到，尤其大堂时候，很多人跟那儿吃下午茶，在那儿吃东西， 对的对的 吃晚餐。我觉得那儿生意好好啊， 饭味儿。 他中午在大堂吧，就是大堂的那一块儿，他是有那个自助餐的，还价格很便宜。 我抢过 啊、 你又抢过？ 我抢过四季酒店的早午餐，周末中式的。自助、 他们家早午餐真的是名声在外， 对， 听说过， 我妈和我都抢过， 是吧？ 我抢过三次，我妈抢过两次。 你们真是没少去吃去啊、 因为说实话， 挣点钱全花给吃饭了。 我一直很坦诚这件事情。说实话，就对于那个海鲜自助来说啊，社会餐厅现在说实话，人均也都个大概200-300， 关键品质。 对，但是五星级酒店的食材品质是有保证的， 可以跟三元里菜市场相比。 对 对， 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聊酒店的单价不便宜，但是它的成本可能比横向的社会餐厅的同样品质的成本要高得多， 高得多。 对， 而且环境要更好， 环境也更好。尤其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带上老人的话，首先吃一个安心嘛， 对 吧？食材那个干净卫生。 老人跟孩子， 苗山是一个特别特别懂得孝顺的孩子， 对，顺便 闺女也特别的好啊。 然后呢， 就是全是愁嫁，就是。 抢完了之后，我妈也可以给我报销。 哦，这么回事儿？那应该不愁嫁了啊！赶紧，谁要愿意跟苗山一块去吃四季的，赶紧此时此刻跟我们参加互动啊！ 改相亲节目了。 对，四季酒店的大堂，首先它比较大，然后呢，在这个周末早午餐的时候，能容纳的人也比较多，包括它还有一些现场广式的饭摊儿，有一些比较传统广式的一些云吞面呐、还有越南米粉呐、我其实都在那儿尝过，挺好味道。 它其实酒店里还有两家餐厅，还有两个其他的餐厅，一个中式的，一个意大利式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尝，尤其是它中式的那个彩玉轩，是以金木水火土为主题来设计这个酒店，就是这个餐厅的，还是蛮有这种佛理的，我感觉。 感觉还是挺惬意的一个用餐环境哈。 他们一层的这个大厅啊，旁边挨着一个小的一个酒廊，那个酒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就是点酒的活动，会配一些小食，比如说火腿在蜜瓜上面的那种开胃菜，适合喝一小杯酒、然后他会配开酒的那些菜做一个小套餐，然后在大堂吧享用。从大堂出去有一个院子，现在这个季节很适合在外面坐一坐， 就是后身那个地方。 对、然后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专门带我去的原因是他们现在在做一个金酒的一个活动， 就是 GIN 是什么金呢？比如说鸡尾酒里面有金汤力，对不对？ 金 酒是 底酒， 金酒、但是像我们这种外行，我只会说到金汤力，但是金酒有成千上万种，然后怎么选择？就比如现在四季酒店是有一这样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子摆在那儿，数十种上百种的金酒在那儿， 还有金项链， 对 金镯子，金戒指， 金耳环，金六子，然后到了那儿，你说你千万不要点什么金汤力做底酒，然后人家会问你要哪种金，像我这种就被问傻。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我们顺便长一长知识。 越喝越长金数。对，酒还是少喝为妙吧。 因为鸡尾酒的糖有点高哈， 糖分很高， 真的好喝哎。 那肯定啊，回家还是喝点这个葡萄酒吧。 有的时候说不要，你别给我加酒了，我就要糖水。 糖水， 无酒精 ， 无酒精的鸡尾酒，在我的看来其实就是糖水。 你去那儿就是糟践去了，知道吗？那好不容易呢，几百种金酒，您光这喝糖水去，像话吗？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院子真的是喝一杯小酒的好地方。 哎，真是，来看看那个露台吧，四季的露台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它那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楼呢没有那么的密集，所以能够看得比较的远。别人看看这露台这个景色是吧，老远往外一看，对面是昆仑，再往那一看渔阳， 啊，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里边的那个挑空设计，我觉得非常的美。 这是他们的蝴蝶墙， 太美了。嗯， 哇，这个真的是挺美的。我怎么没来过这儿？ 因为没有上去住过，都在那吃饭。 我可能有时候觉得懒，这个是需要上楼的那个。对， 是需要上楼的。 嗯。 哦，这个是从那个房间是可以看得到的。 都可以看到，还有它的走廊都可以看到这个蝴蝶墙。 其实让我觉得最值得一看的，来自于四季的景观啊，并不是一些地方。我觉得我最爱的就是这个楼梯，来看这个俯视图。 哇， 这是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真的就是，你看在这边办什么婚礼啊，就是绝佳的位置。 那岂不是就是两个年轻人举办婚礼要携手从这个走廊走下来？ 对对对， 是的，很浪漫。 后面拖一个很长的裙尾。 哇， 多好、啊！ 不要提这个话题，咱们说点别的。 去餐厅，餐厅， 哎， 这个特别好。这个餐厅请 这个就是他们的 Mio 餐厅，就是意大利的餐厅，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的餐厅在三楼。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尝一下他们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菜。 意大利菜其实十拿九稳。很多人会说如果在国外拿不准吃什么，您要么选意大利菜，要么的话您就选日餐，这两个餐问题不大。 意大利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口感跟我们中国人稍微有点像，就是可以接受。 哎，有我们的网友有人在问说，嘉宾姐姐，盘古大观那怎么样啊？盘古七星那酒店有没有体验过呢？ 盘古七星呢，我觉得地理位置会稍微的远一点。没有，可能去鸟巢什么的会方便一点。 那洲际可能更好一些吧。 对呀、洲际可能会更好。 而且还比那更便宜一些吧。 对 对 对, 对，但其实那周边也没有特别特别奢华的酒店。 对对对、其实那个附近的话，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为了运动场馆而服务的。 对对对。 来，我们继续来看四季的 SPA 啊。在四季做一场 SPA 的这种体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看这个图， 挺美的， 挺美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感受过。 但是四季还有专门给儿童准备的水疗 SPA 双人 SPA、水疗 SPA， 它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女孩子很喜欢的一些甲油啊，就是甲油胶、这些都可以做的。 真的假的？就是说妈妈们可以暂时把孩子甩掉是吧？ 是的，是的，妈妈一间屋，孩子一间屋， 太好了。 苗山后悔刚刚做完指甲。这周末刚刚做完的，我看你前天还不这样呢。 我可以拆了，知道吧？拆这个只需一秒，一撕就掉了。 哦，都这么高级。 对，你要不要试一试？ 就跟抠美瞳似的，咔就出来是吧？ 哎，下个节目我可以给你试试。 抠美瞳是吧？ 我二十种颜色供你挑选。 好嘞，好，这是四季这边。好，我们看看来自四季的视频，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四个季节春夏秋冬都能够体验的一种品质酒店的生活， 就像他酒店的名字一样，让你感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色彩。 哎呦，真是邀约新旅行、 邀约新旅行。 是的，今天我们带您去感受一下邀约新旅行给我们来提供的这样的一种酒店的生活方式的升级啊！我们来走进四季酒店，看一看北京的味道。 京四季酒店相关的视频，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内容，其实感觉到哇，其实不只是服务，而且还有那些个非常非常细节的小设计在里边， 嗯嗯， 贴心啊。刚刚你说一句什么来着？体验一年四季的 不同的魅力。 哎，对对对，那下面的魅力啊，我们叫跨过东三环 哦， 啊，从这个燕莎商圈，咱啪到对面去，到昆仑饭店后身啊，看看这个北京刚刚开业不久的宝格丽酒店。 嗯， 这个名字提起来，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这个， 因为首先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酒店联系在一起， 它珠宝品牌嘛， 对， 对吧，嗯， 奢侈品的一个珠宝品牌，大家会认为商店里会经常看到这个品牌，那，嗯，作为酒店来说应该还挺新鲜的一件事。 对对对，那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宝格丽酒店呢？来，欢迎我们的邀约的晴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体验。 嗯，宝格丽的酒店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简单时尚， 嗯， 然后透着一种隐匿的奢华， 嗯， 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然后整个酒店呢，地理位置呢非常好，也是在使馆区新源兰路， 嗯。 然后酒店整个的房型其实并不多，比起刚才那些，只有119间房。 嗯。 然后基础的房型呢也是高级房，然后是从58平米起跳的。 嗯。 然后我当时呢一进到酒店里边呢，其实看到的就是它的那个大堂吧，往里边走，它的那个大堂吧的这种感觉就是全部都是意大利的风格， 嗯，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这边就是喝喝茶呀，或者点一杯酒坐一会儿。而且比较有特色的是，当时服务员跟我说，因为侧面很多糖果，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是卖的，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些糖果我是怎么付费，是记房账啊还是怎么做？他说这个就是为了宝格丽的客人专门准备的，是不要钱的，而且随便吃，而且他旁边还特别贴心的准备了好多打包袋，大家还可以拿走， 打包拿走， 打包拿走， 连吃带拿， 对，连吃带拿。 哎呦呵， 就是这样的，别的酒店可能是迎宾小饼干，对吗？ 对， 小点心，或是迎宾水果，他们这儿是迎宾小糖果， 对，而且很多很多罐，各种不同的 迎宾酸三色，对吧？ 我跟你说， 这个名字应该有点年代感了 啊！对，这个名字 我暴露年龄了，这下就， 哎。你看，咱俩有了棒棒糖，基本上就看看。你看，你记得我送你那个，我估计你也不敢吃。 你看我桌上摆着的吗？ 对吧？我就说你 我在摆着呢。 我估计你也不敢吃。 你送我哪舍得吃啊？ 主要是你怕胖。 哥，你送我一骰子这样的，我吃了以后，我说我糊什么呀？ 我出去玩送了他一个棒棒糖，上面是一个骰子， 而且那个棍儿就插在那个一点那个位置。 对，其他的点都露在外。 哎呀，最重要的那个点儿给我忽略掉了啊！对， 我突然想起姜文的那个老六，就这个意思。哎，你也摆着骰子， 收 骰子。 哎， 好， 咱聊宝格丽酒店。哎，刚刚咱看过了几张图片，这是正门哈，大楼， 嗯， 很漂亮。 嗯，对。 尤其夜里边看那个字儿啊，是隐隐在空中浮现，很漂亮啊。 嗯， 那在东三环那边一走一过，看见一个大斜八的楼，这个就是旁边就是他们这个斜面这个楼。 哦， 嗯，特别的感觉很奇特。 有没有更多的图片？ 啊，来看看这个楼长这样了嘛， 哦， 对不对？ 挺漂亮的。 哎，那另外咱们再看看里边， 嗯， 有些小细节，我特别关注酒店的一些小细节。这小的细节就是在于他们这些个花的摆放，不是说啊有一个边桌两幅画，我中间要放一瓶花，不，人家这个装置啊摆了两个瓶子，有高有低，颜色还都不一样的，这个花它是有想过的，可能是一种季节的变换，以及一种东西方的对比，甚至还可能是一种今昔的对比。 嗯，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些细节，这是另外一个边桌，而这个边桌上面挂了这幅画，这就是当时宝格丽的珠宝的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品啊。当时我们会发现它这个酒店里边融汇了很多宝格丽在珠宝这个行业里边它重要的地位， 还有大堂吧也挂了， 对， 挂了很多这个当时一些活动的这个， 哦， 一些展的照片。 可以说他酒店里到处渗透着这个珠宝品牌的设计感。哦， 是的，而且他在酒店的这个一些走廊里边还有这个珠宝，如果大家想就是购买宝格丽珠宝的话，他们也会专门为客人做一些高定，或者是送客人到一些宝格丽的一些精品店里边去购买。 没错，以后咱们节目可以带货是吧？对，咱们 代购， 对，咱们可以直接上链接啊， 如果想要感受一把邀月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些个这种奢华体验、极致体验什么之类的，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公众号。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体验啊，不光要非要在旅行的路上，我们可以就从家门口就开始体验。所以以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和视频当中走进生活里去感受一下。 你看这个我们的网友 Cooper 他说了，光顾着看节目了，苗姐，我这大奔 S 在酒店地库给划了，这得报警了吧。你看光顾着看直播，开车就好好开车，别看视频。 你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行车路上，欢迎您收听 FM98.2 AM927。如果您正在家在网络边，那您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 太对了， 而且我们有回放。 着什么急呀、啊？ 千万别着急。 咱今儿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时效性，是吧？ 虽说我今天美吧， 而且如果您的那个车要是被划了，可以暂时先送去修。然后因为宝格丽这边他会提供一个玛莎拉蒂的这个3公里以内的免费接送。 哦， 就是体验这种奢华的享受。 从这儿算到 亮马桥，要是从亮马桥， 我那天算了半天。 到最近的一家奔驰 4S 店应该是四元桥， 忘记啊， 四元 桥有一个 极光那家， 哦哦哦，对对对对， 极光星辉那有一家 4S 店，够了，三公里够了，对， 从宝格丽到咱们这儿也就3公里多吧， 不止，到双井3公里，咱从咱台啊。 哦，那就那个3公里到哪儿就是哪儿吧， 直线距离3公里差不多， 对，到哪儿是哪儿， 对，到哪儿 也行，能体验一把是一把，是吧？ 对。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感觉，真是。 但是其实我们主要是想去，无论住在那儿还是品味这个餐食，都是感受这个设计感的酒店。 哎，对对对，设计感呢，肯定在客房里面必须要体现的。来，你看看这个套房，这个沙发， 这个落地窗啊， 那个灯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非常有名的一款设计，这个钓鱼这种灯啊，远处那个餐厅的灯。 这也是它的基础的一个套房， 基础套房， 对的。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其他的这个套房，这个也是在另外一个方向的朝向， 对， 关键它看出去以后是满满的郁郁葱葱。 哇，这个郁郁葱葱是哪里？ 使馆区啊、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是有一片那个花园的， 而且对面是那个亮马河，它底下 哦、 对对对，而且那个亮马河现在整治的非常的漂亮，就是平时下午 好像是、 好像是夏季的，我偶尔会有， 对， 反正坐在露台看着那个亮马河，特别的舒服，感觉就不是在北京的那种感觉。 哦，在北京可以感受一种不在北京，这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你知道在城市里面有水是特别舒服的， 有水，人家有。游泳池啊， 好， 对不对？ 那咱们 看 看池子， 看看池子。 哇，你看， 特像海岛，对不对？ 对，你看这 那个蚊帐 做 的， 我刚要说 那个帐啊，对， 那个帐不错， 特别的得劲 儿。平常这个游泳池边上应该是那个躺椅，对吧？ 对， 但是它旁边是一个比较有纱帐的感觉。 我第一次看到也觉得很像东南亚的那种度假酒店。 特别像海岛，对、 啊。 这个 Looper 说，你看，哟，这比美国的曼哈顿不次啊？ 当然不次了，咱们大北京。 大北京现在， 啊、 说实话，我们大北京真的很洋气。 肯定的，来继续看哈，很多人说游泳健身分不了家，健身房能看到这样的帅哥教练是吧？完全没问题。 而且他这边的他的主教还是英国人，是个英国的主教，然后也可以提供 主要的教练， 对， 主教练 、然后呢，他也可以提供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私人的这种健身的这种课程， 了不得了，真是的。 哇， 那的屋里头呢？屋里头这个浴室 哇，透明的。 它的这个浴室呢，全部是这种干湿分离做的非常好，都是独立的那个浴室，还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门口这个浴缸。最重点的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卫浴的这个洗漱用品吧， 品 就算是全部都是宝格丽的， 宝格丽自家的， 而且是它独家定制的，是佛手柑香型，外边市面上 买 不 到， 只有住酒店才有。 太好了， 有一群专门特别懂做住酒店的一些驴友们，他们在全球住酒店的时候专门是认几个品牌的，因为比如说那些独家定制的酒店香氛，它有的是和大牌的一些香氛品牌合作，有的是自产，像宝格丽这种，然后有一些口味就像刚才佛手柑这种只能在这家酒店能买得到， 没错， 所以很多人甚至会在这个酒店买一些限量的伴手礼回去。 对， 比方说你看之前刚刚咱们提到的半岛里面的洗沐用品都是那个 Oscar Dealer这个牌子的，特别的好啊，都是。所以 就是如果你单买那些产品，应该 买不到，根本就。 就是你会发现外边根本没有。 好，以后小恒身上要散着这个味儿，我就知道他偷偷的又去哪儿享受，没有带我。 我现在身上你闻到的应该都是膏药味儿吧？对吧？那你闻闻， 好几种膏药。 我这个腿上的膏药啊， 老寒腿。 来，咱们看看这个来自于宝格丽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来感受一下，提前进入了宝格丽酒店，体验一下在珠宝当中的酒店是怎样的一种珍贵，散发着闪烁的光芒，耀月嘛，对不对？新旅行从宝格丽开始。邀约先旅行， 没错，看了之后就是感觉到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同的酒店有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舒适感，就是在选择酒店的时候要看你首先心仪哪个风格，对吧？ 哪个风格我都心仪，所以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做个预告啊。 对， 我们还会来跟朋友们分享另外的三家北京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 对， 包括是有怡亨，还有这个 余舍， 还有另外一家在后海那边的叫做 微优逸。 哎，对， 哇， 优逸不是一相机吗？ 好洋气的几个，我就去过一个里面。 慢慢来，别着急， 慢慢来， 一家一家走。 我们跟着耀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奢华之旅和轻奢之旅。 跟着耀月一起呢，我们感受一下左右星航带领我们能够走入什么样的一些个有品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好，升级也好。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内容。 对，30秒最后有没有特别的贴士要给我们推荐一下？怎么能够预定这些好的酒店呢？ 请。 其实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扫我们耀月，关注我们的二维码，还有就是直接上我们的耀月的官网，从百度上都可以搜到，然后直接可以从我们这个官网上来预定这几个产品，然后我们也都是最独家的价格。希望呢大家能给大家带来一场特别好的旅行体验， 是 耀月新旅行。 太好了，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屏幕的，这是右下吧，对不对？ 对，屏幕的右下方 看到二维码，大家就狂点。 扫， 然后有一些实惠啊，或者是性价比的比较呀、 啊， 还有更多的信息， 对， 就可以在这个二维码当中扫出来。另外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本节目是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游品牌耀月特约播出，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发现旅行的意义，与美国的国家地理认证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获取旅行以外的灵感和智慧，在最短的时间体验最长的人生。耀月邀约新旅行，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微信二维码，回复FM98.2就送精美护照加一份。 当然了，也千万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哈，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互动，参与相关我们的抽奖，每天将会提供来自于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的话呢，可以体验来自于每日优先带给我们的24小时配送服务，全品类皆可配送。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关注我们本期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的旅行单元 巡航， 是的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主持人苗山， 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宾晴晴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是不是？ 对的， 好了， 下周一再见， 下周一我们酒店继续我们走起来了， 对， 各位， 每个周一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邀约新旅行的信息内容。 好了，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拜拜各位。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